反应过激。世界网球坛一哥塞尔维亚的祖高域被澳洲撤销入境的上诉得席，早前重返网球场恢复练习。不过有澳洲传媒报道指，澳洲入境部门正调查祖高域是否涉嫌虚报入境澳洲前的旅游记录。報道指出，祖高域指自己在今個月6日入境澳洲前的14日沒有出游，但有社交媒體的貼文顯示祖高域曾經身處西班牙。祖高域未有回應最新的報道。西班牙外長阿爾巴雷斯表示，他沒有任何關於祖高域在前往澳洲前是否到過西班牙的資料。澳洲政府早前强调仍然有权撤销祖高域的入境签证。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4点，升30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91美元，卖出1,821.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2，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8，人民币6.375，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天气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咧，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封咗中快线嘅。咁而家咧，净系封咗快线，中线咧就解封，咁车辆咧就可以右转翻去南朗山道，咁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嘅。咁再重复多次啦，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啦，而家中线咧就解封，净系封咗快线，咁车辆咧就可以由黄竹坑道右转去南朗山道，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吃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 大气候， 开心日报啊， 都说大气候咯。 本地娱乐美食嘉年华2022双响炮，开心团队有 fact check 本地渔农篇， 大气候团队跳出直播室走访本地农场、种子场同埋鱼排， 净系你哋跳出咩？开心主持由流浮山再去顺水实验农场，了解本地鱼菜农产品有几新鲜。 留意开心日报， 连成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联手呈现。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健身中心高 G Studios 全线结业，顾客不满会籍过度安排。 迪士尼推门票两级制，海洋公园水上乐园采动态定价。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2日，屯門懷疑出現隱形傳播鏈，東亞大藥房再有人確診，竹篙灣女保安初步確診。 小學及幼稚園週五或之前暫停面授課。 政府宣布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週五公布細節。 美國病人接受基因編輯豬心移植，全球首宗。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10来到1月12号的千禧年代，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昨日特首就宣布所有的幼稚园、幼儿中心、小学最迟在星期五，即是14号是要暂停面授课的了。最快其实今日都可以开始是即暂停面授课啦。见到他就说，即中学生方面自理能力高一点，所以这个面授课暂时可以在中学那里是继续的。今次有这个停面授课在小学幼稚园的考虑，见到特首林郑月娥都说这个停课的决定是艰难，也看到近日多宗的儿童病例，虽然不在学校入面感染，但都发现一些病了的学生曾经是翻过学，令到学校要暂时关闭，一些学生和师生都要去检疫中心。他说如果一些太小的小朋友要去到检疫中心检疫，他都不想见到的。同时都考虑到社区仍然有一些隐形传播链，加上有些学校近月都爆发一些上呼吸道感染，讲到 Omicron 一些病征和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可能那些病征都是比较难分别的，所以就说现在就决定有一个停课安排在小学幼稚园方面，网上学习是继续的。另外亦都讲到打针啦，12岁以下的小朋友现在科兴疫苗那个接种年龄下限就降到5岁。昨日最新的消息就话，如果疫情受控的话，小学、幼稚园农历年后翻学咧，可以在学校咧逐步为啲学生咧打针嘅。你又点睇1872311？而家小学、幼稚园停课嘅情况，会唔会你带家长咧都关心成个情况？会唔会中学方面会唔会你自己都觉得继续可以系翻住学先咧？定系你都觉得停课好啲咧？喺而家嘅疫情之下，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永邦，早晨。 早晨， 早晨，张永班校长，点睇今次呢个嘅停课决定？其实，学校界方面系咪都有心理准备啦？本身， 其实由上个星期日开始有啲嘅传闻，即系话即系停课嘅传闻啦。咁都到而家，我谂学界，我谂特别系小学或者幼稚园嘅我哋嘅同工都应该有一定嘅心理准备嘅。咁争在系几时真系落实啫？咁样咁昨日特首的宣布，我諗都好清晰嘅，咁亦都係回應咗即係業界嗰個嘅訴求啦。因為事實上喺小學嚟講，我哋而家有足有3天嘅，因為昨日佢係上晝宣布啊嘛，咁我哋即下晝有即刻同同事開會啊，每間學校我諗相信都係噶啦。咁今日咧，又要向可以向同學仔有啲嘅宣佈啦，譬如可能有啲交收嘅課業啊，或者係工作資料啊、補冊啊嗰啲都係，因為正值咧而家係考試，跟住就有啲係轉下學期，可能有啲新書新補咧都要有啲嘅交接嘅，咁所以而家有呢3天嘅珍貴嘅時間咧，咁我哋都可以盡量去運用，可以安排得更加妥當咯。 頭先話新書新補一啲功課上面嘅交接，就聽落好似相對易啲啦。譬如考緊試嘅或者就嚟考試嘅呢啲安排，又點樣處理呢？ 我諗經歷過去嗰2年咧，都有呢啲嘅情況即係發生，都係 幸好啦，今次都唔影響到六年級嗰、那個評分啦，因為呢一期就唔需要嘅，因為我哋第一次嘅評分就喺10月11日間就已經處理咗啦，跟住到第二次嘅喺六年級裏面咧，就係、是、去到3月嘅時候先至大概都先至需要評分，咁所以處理到呢、這個最影響最大嘅升中嘅評分咧，咁其他喺校內嘅事其實即係好多校內嘅機制都應該可以處理，雖然係會有時個別學校譬如考緊呢個禮拜五先至完嘅，或者咁可能會有出現有啲嘅即係情況，就要真係點樣處理考咗同埋未考嘅事咧咁樣。咁呢啲係個別學校都有佢哋嘅應對嘅方法㗎啦。咁至於譬如好似我哋學校，我哋下星期先至考嘅，咁我哋已經決定取消嗰個考試同埋即係唔計分啦。咁啊試卷老師出曬嘅。咁亦都同學仔好多都有啲準備㗎，亦都甚至有啲好好準備添嘅。咁我哋準備都係派咗嗰個考試卷就改為評估卷，然後交到去學生翻到屋企嘅時候，用翻一啲嘅安排，令到佢哋可以用翻呢個評估卷做一個測試，對自己學習嘅結果嚇、成效係點樣，可以做一個檢視咯。咁呢啲我諗每間學校都有校本可以處理到，亦都唔會係太困難嘅。 即係可能當做功課咁樣用一個評估方式處理咗個考卷嚟咁啊嘛。 冇錯啦，係啦。 家長方面咧點睇呢個嘅暫停面授課咧？佢哋都可能要安排人手嘅，尤其是一啲雙職家長要照顧小朋友噶嘛。 其實絕對係嘅，我諗呢個咧係正正係我哋點解希望即係政府能夠喺宣布前，或者係即係俾多啲時間家長去安排，即係正話講過學校咧3天其實真係都可以再多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咧3天其實都足夠可以去安排，但係家長方面咧咁啊都琴日都聽到啲啲聲音啦，咁即係喺安排上嘅照顧咧，就每個家庭都會唔同嘅，係嘛？咁所以呢個喺照顧上，就如果係雙職啊，或者屋企冇其他家庭成員可以幫到手嘅咧，咁可能都需要費一啲周章。咁但係過去2年咧，其實都辛苦咗家長喺呢個安排上，咁但係都可能總結到有啲嘅經驗或者係網絡，都應該希望可以盡量去安排到啦。咁但係呢個係喺照顧上係仍然我哋學校都因為教育局都係要求學校係保持開放噶嘛。如果真係個別好有需要嘅，咁就嚟到學校都係可以保持個照顧，每間學校都有呢啲嘅相應安排，因為老師仍然都要翻工噶嘛。 其實家長喺今次宣布之前咧，有冇聽到佢哋係有冇話要求係學校停課，或者佢哋有啲已經自己安排個仔女唔翻學啦？學校有批唔批准？有冇啲咁嘅情況咧？ 因為咧如果學生個請假咧從來都係家長嘅即係佢嘅決定嚟嘅，咁就學校點樣批點樣去處理個別嘅情況咧，就因應每個情況而去作出決定咯。 OK， 而家政府都話啦，即係嚟緊如果係翻學嘅話咧，農曆年之後都可以安排5至11歲嘅學童係打疫苗嘅，可以打呢個科興嘅。你哋有冇收到更加多嘅消息？成個具體安排點，同埋啲家長嗰個嘅意願有冇去評估過呢個人？ 我諗一直以嚟大家都聽到即係科興係可以打呢個年齡層，但係一路即係都係俾12歲以上去選擇，就未安排到小學或者幼稚園嘅。咁琴日我諗特首係應該係第一次嘅宣布啦。咁我哋未有足夠嘅資料去睇翻個安排嘅。咁我相信即係阿聶局同阿楊局應該都會係好密切嘅聯繫，然後睇下農曆假後即係點樣安排俾學校啦。咁當然咧，仲要睇下農曆假後係咪真正可以恢復翻面授課堂，你先至可以讓學生翻嚟，然後先有呢個安排噶嘛。咁因為而家據特首所講係希望安排到注射隊入到嚟學校。咁我諗呢個安排咧，就過去即係等於我哋啲防疫注射咧，我諗大家小時候都會試過白喉啊、天花啊、卡介苗嗰啲，全部都係喺學校打咁。咁而家近年咧就流感針亦都係通過 政府嘅安排，有一啲嘅醫療機構派一啲嘅注射隊入到嚟學校。咁其實呢個操作同安排咧，間間學校都係習以為常，我個安排亦都係順暢嘅。咁我相信可能係考慮翻呢啲模式，加埋即係衛生署嘅如常一啲嘅注射隊，咁其實應該都可以係做得妥當嘅。咁啊，爭在係家長意願啦。 係咯，你哋評估係點咧？家長意願，即係而家暫時嗰、那個同成人嘅分別就係佢哋呢一個年齡層只可以打一劑疫苗，就係科興。伏必泰咧暫時就未話可以打嘅。家長方面嗰個考慮係點？ 嗱，首先咧就琴日都聽到有啲家長講啊，即係如果冇得選擇，譬如伏必泰可能嗰、那個保護率專家講係高啲嘅咁樣，咁啊冇得揀喎，咁打咗有冇用咧？咁即係有啲會咁諗，但係好明顯就係、是、科興亦都唔會話完全冇用噶嘛。咁但係科興有個好處就大家知道就係、是相應佢嗰、那個反應係細啲嘅，因為呢個係好傳統嘅技術啊嘛，即係同我哋流感針嘅 滅活疫苗啦，都係。 系啦，冇錯啦，即係變咗係好慣常。反而咧，我覺得我個人覺得，即係如果係科興，我諗喺小學嚟講，或者係老人家都係咧，即係你反應細啲，其實係安心啲嘅。咁但係佢有保護，就即係起碼唔會感染到而有重症出現啊嘛。咁呢個我諗呢個方向，大家都要再揾多啲專家嚟去。解說，即係唔係我哋校長可以講到啦。咁即係專家俾多啲嘅信心俾我哋嘅家長，因為家長其實都係十五十六嘅，因為事實上又擔心小朋友啊打咗有咩反應啊。咁但係而家個疫情令到我哋睇到所有呢隻病毒都係開始針對啲小朋友係咪？小朋友個感染係開始多啦。咁大家不其然都要多啲去考慮多啲保護好啊，定話係擔心個反應啦。 因为譬如而家中学嚟讲咧，就系啲学生可唔可以全面面授课咧，就同佢嗰个接种率咧有啲挂钩嘅。见到一啲报道都讲话，可能嚟紧小学学生可以打嘅时候，可能睇小学生嘅接种率都会决定日后农历年假之后会唔会可能系令到佢哋可以恢复翻全面嘅面授课咧？咁你同唔同意呢个嘅接种率嘅挂钩咧？ 我接种率就是提供到一个科学的数据的保护率啦嘛，系嘛？咁其实呢个咧就我反而呢个系好科学化，但系我反而注射疫苗去保护我哋嘅小朋友咧，其实呢、这个。嗰、那個家長嘅考慮或者學校考慮，更加要應該從呢個方面諗，因為係擔心就係你就算一個唔打，佢嗰個染咗疫嘅時候，全間學校都要停課，係嘛？同埋咧，我染咗疫之後咧，成家都要去隔離，所以我反而覺得家長個層面去諗嘅時候，點樣去保護啲小朋友，唔係話擔心我哋係咪全日，因為全日其實而家大家開始都係喺度討論緊。究竟是不是一个诱因来的呢？对家长来讲，有些部分家长可能宁愿半日的、哦。所以我想是希望大家那个焦点呢摆返在怎样才是保护到我的小朋友不要染疫，不要出现一些我们不想见到的后果。而后我们就想下如果细路仔真的不想打，或者身体上有问题，他健康上證明是不可以打的話呢，反而整個家庭啊，即是家庭成員啊，即是成人那些呢，應該要打齊針，那你才保護到他。即是我提出就是說，那個你無論是家庭疫苗泡沫啦，還是家校的保護網呢，都是需要家長和小朋友都是真的要考慮去全面去打這個疫苗咯。 那即是同不同意日後是不是要全日面授課返是同那個接種率掛鈎呢？ 嗱，呢個就唔係我哋去考慮，即係同意與否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全面面授課咧，其實要睇翻個疫情咯。如果個疫情完全控制緩和嘅，就根本就唔需要打針都得啦嘛。但係而家事實上，似乎又要靠即係專家教授都講，靠打針啊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喺個打針能夠係令到嗰個回復翻個常態咧，我個人係同意嘅。 OK， 好啊，唔该晒张永邦校长，多谢同你倾到呢度。张永邦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嚟噶，除咗讲到小学幼稚园系停呢个面授课啦，喺礼拜五嘅最迟，咁啊187231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另外屯门方面嗰个疫情都大家都关注啊，见到包括咧就系爱定商场呢个药房嘅东主一家四口啦，而家就之前就东主同埋佢个女就已经系确诊啦，而家就老婆同埋个仔咧都系话系初步阳。其中个仔咧小六嘅，咁啊曾经喺病发之后咧翻过学两日嘅咁。另外仲有一个个案就系讲佢喺竹篙湾检疫中心嗰度做女保安嘅，初步阳性。咁佢同时亦都系住喺屯门嘅，咁所以见到卫生防护中心都话怀疑屯门有一啲隐形传播链啦。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先，因为而家话喺27号啊，上个月27号至到。今個禮拜日即係9号，到訪過屯門愛定商場嘅市民都要係檢測6次嘅。電話旁邊就有屯門區議員黃鴻銘，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黃鴻銘，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屯門嗰個啲街坊有冇向你反映佢哋嘅擔心，或者擔唔擔心而家屯門嗰個疫情咧？ 咁其實屯門嗰邊就而家都相對就比較多咗確診個案啦。咁街坊係。本身都可能有啲關注翻，究竟啊之前係咪都有啲鬆懈咧？咁而家都開始會做翻啲個人衞生措施咯，都係謹慎咗嘅，大家都。 嗯，因為而家就頭先講到一段日子啦，就係10月27号去到1月9号去過愛定商場嘅市民都要強檢啦，6次檢測啦，咁呢個點睇？同埋本身呢個商場係咪都人流多嘅？ 這個商場因為位於市中心啦，咁所以都多街坊係會經過呢個商場嘅。咁尤其是咧，佢嗰個措施佢公布嘅時候就話27号，上個月27号至到1月9号啦。咁始終涉及一啲假期咧，咁都會多街坊係真係牽涉咗喺入邊嘅。咁所以就我哋尋日都見到咧，就都好多街坊係需要做個強制檢測啦。咁但係始終可能個公布嘅時候咧。個檢測中心始終唔係真係咁多，咁就變咗尋日就會有啲混亂，咁亦都好多街坊就反映翻就尤其是尋日天氣凍咧，咁就街坊都會鼓噪嘅，因為有啲係真係要等幾個鐘頭先輪候到去做個檢測。 嗯，不過今日就會加多成8间嘅呢個流動採樣站啦，咁呢個都應該舒緩到係咪預計都？ 嗱，而家一共會有10个。連埋個檢疫中心就10个站去俾街坊去處理啦。咁至於係咪舒緩到咁我估今日我都會落去再睇下留意一下啦。咁睇下係咪可以分流到啲街坊啦，因為始終你而家天氣凍，要街坊喺條街度等幾個鐘或者即係等1个鐘，其實都已經係好慘噶啦。咁更何況係要佢哋等3-4个鐘先輪候到。咁同埋另外就係都政府可能都要考慮，就係要培訓下嗰啲檢測中心嘅保安員啊，同埋職員啦、啊，因為都有街坊反映係當場其實係個安排好混亂，佢哋係唔好知道點樣個流程係點樣處理。 嗯，即係可能排隊人流嗰啲。 排隊啦、啊，同埋因為兆麟社區中心嗰邊其實本身都係安排咗係可以俾一啲唔需要強制檢測但自愿檢測嘅人士去做檢測嘅。咁、但去到嘅時候，基本上佢哋都揾唔到邊條隊打邊條隊已經。 嗯，即係強制檢測同埋一啲自愿覺得 自愿檢測係撈到都係問到當場嘅保安，佢哋都唔知道邊條隊係自愿，邊條隊係強制咁樣咯。 嗯。OK， 另外咧，因為而家今次呢啲強檢嘅，即係講緊12月27号咧，至到1月9号去過愛定商場嘅一啲市民咧，就要做6次嘅檢測嘅。有冇街坊反映過呢一個可能有啲難度咧？因為可能涉及一啲翻工人士，可能隔2-3日就要做一次嘅強檢，佢哋有冇困難啊？呢、這個？ 咁呢個就當然有困難啦。始終你而家個個都要翻工咁。就要特登去做檢測啦，同埋都多街坊其實都反映你經過個商場都要做6次檢測，其實係比較上係誇張同埋有啲嚴苛嘅，咁就係會造成好大嘅不便啊。 嗯，不過我見啲流動採樣站有啲都開得相對夜啲嘅，都去到8点。譬如兆麟嗰個檢測中心咧，去到10点咁樣喎都。 係，咁其實而家政府昨晚嘅反應都快嘅，即係佢都即刻去開翻多少少嘅採樣中心啦。咁希望咁樣可以令到市民方便翻少少啦，因為始終政府要做一個咁 嚴苛嘅檢測措施嘅話咧，其實佢第一樣需要考慮嘅都係方便翻市民咯。 嗯，暫時睇到新嗰啲即係嚟緊會開，即係今日開始啦，嚟緊會開嗰啲流動採樣站咧，嗰啲分布算唔算都係遍佈，即係都相對平均一啲，啲街坊係去到噶。 其實就如果你講話人流多嘅地方啊，或者人住嘅地方多嘅人咧，嗰啲地方咧都係已經有安排咗檢測中心嘅啦，同埋啲流動採樣嘅啦。咁但係相對可能人口喺個稀薄少少嘅位置啦，包括屯門鄉郊嗰啲地方咧，就似乎佢哋就要翻返市中心去做檢測。 即係你覺得要加埋喺鄉郊咧？ 係啊，咁始終你嗰個措施，似乎即係喺市民嘅角度嚟講，都係嚴苛啊。 Okay. 你話翻工期間咁，同埋嚟緊仲要再做多幾次咁樣，咁其實如果真係要去到咁嚴苛嘅話，就真係最好做翻一啲措施係真係方便翻市民，係佢可以好快咁做完個檢測就離開咯。 嗯，打針嘅地方咧夠唔夠嘅？而家屯門？ 打針嘅地方咧就。而家就安排咗，就係屯門醫院有得打啦，咁同埋就都會定期會有一啲流動嘅打針嘅地方去俾市民去做呢個補打第三針啊，或者打伏必泰嘅。咁但係就有市民都反映啦，即係尤其是長者嗰邊啦，其實就唔係話太願意想去醫院度打針嘅。咁但係最近嘅一個定期固定嘅接種中心咧。最近都要去到元朗，咁、 okay. 所以呢度政府都要考慮，即係如果你係不停咁鼓勵緊啲長者要接種啊，同、 okay. 埋鼓勵啲市民要接種第三針嘅時候，咁、其實應該都你都要方便翻市民啦，尤其是喺啲體育館。 好啊，唔該曬黃浩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在早上大约七点完成屯门宝田村第三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一点，大约1249人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一共到访大约896户，当中194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昨晚因应一宗可能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个案，将病人在潜伏期间曾经居住的宝田村第三座围封强检。世界衛生組織警告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有機會令歐洲一半人受感染。世衛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說，今年首個星期歐洲新增超過700萬宗病例，在兩星期內增加超過一倍。研究顯示按這個速度，在未來6至8星期內，區內將有超過五成人口感染 Omicron。他指在歐洲和中亞的53個國家當中，有50個出現了 Omicron 病例。對於有研究指 Omicron 引致的症狀輕過之前出現的新冠變種病毒，世衛說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去證明有關論述，又指現時仍然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情況，加上新冠病毒進化得相當快帶來挑戰，不應該將新冠病毒視為類似流感的地方流行病。南非國會縱火案疑犯馬菲在位於立法首都開普敦的地方法院出庭應訊，被控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等多項罪名，法官將案押後到下個月11日再訊。報道說，檢察當局最先對馬菲提出的指控包括意圖入屋盜竊、縱火和攜帶爆炸品等，但隨著調查進行並翻看國會內的監控片段，檢方決定增加涉及恐怖主義活動的指控，並撤回破壞重要基礎設施的指控。南非國會建築群今個月初發生火警，持續七個多小時才救熄，火災嚴重破壞下議院所在的國民議會大樓、上議院全國省級事務委員會所在的舊議會大樓，亦損毀嚴重。 黄大仙摩士公园附近发生怀疑纵火案，三架电单车被焚毁。案发凌晨两点几，警方接获途人报案，指一架电单车冒烟并起火，波及停泊附近的两架电单车。火警其后被救熄，事件中无人受伤。消防初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交由警方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日经平均指数报28,553点，升3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1.95美元，卖出1,822.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7，人民币6.375。英镑兑美元1.364，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因为有爆水管需要封闭，经过要留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啦，车龙长啲，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要嚇自己嘅人士買股票，就唔好成日諗住佢會翻家鄉，要諗咧繼續揸唔止蝕咧，只會離你個家鄉價越嚟越遠。 呢條係一條路翻家鄉啫，但係其他出邊好多路都翻到家鄉噶嘛。你沽咗呢個股票，攞啲錢買個好啲嘅股票，咪翻到家鄉咯，嗬、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一齊聽。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共建共创智慧社区。 香港同埋国际都有唔少由持份者共同创造嘅智慧型社区项目噶噃， 当中包括生死教育、社区厨房同埋伦理重建等真实嘅案例。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22年1月12日，屯门怀疑出现隐形传播链，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竹篙湾女保安初步确诊。 小学及幼稚园周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 政府宣布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周五公布细节。 美国病人接受基因编辑猪心移植，全球首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同大家讲到，除咗话最迟星期五啦，这个小学啦、幼稚园啊、幼儿中心咧系要停面授课之外咧，亦都讲到屯门嘅疫情嘅情况。其实睇翻过去两个礼拜咧，都有成十宗嘅个案，包括大家就关注到喺屯门爱定商场嘅东亚大药房呢个一家四口嘅情况。而家讲到话老婆啦，同埋个仔啦，都系分别咧系1月3号同埋1月5号咧系发病。咁啊，讲佢哋去向过私家医生求诊嘅，不过就未有做检测，咁啊，怀疑因为咁样咧系走漏咗。卫生防护中心而家都话忧虑咧，呢一个屯门区咧系有一个隐形传播链。会唔会你都系屯门嘅街坊咧？会唔会你都选择就算你唔系强检嘅人士，都选择可能去做一检测先？而家检测设施就话今日起咧会再增设8个流动采样站嘅。卫生防护中心都呼吁居民去做检测嘅，会唔会响应咧？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咧有何先生嘅，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请讲。 就咁样嘅，我琴日咧就系4点咧就收到呢、這个安心出行嗰个短信咧，就话总言之，经过呢个安定村吓、由旧年嘅12月27号至到今年嘅1月9号咧，都需要去做强检。咁我亦都嗱嗱声咧，就坐车去到呢、這个安定佢个流动检测站嗰度咧就做嘅。咁但系就已经系人山人海啦，咁样。咁啊，去到就5点，但系咧就佢夜晚截龙咧，就差唔多半个钟头已经截咗龙噶啦，因为人实在太多啊。咁我咧就系、排队咧就排到咧11点先做到。咁其实上我唔介意嘅，因为点解呢？你系咁嘅情况呢，我系好相当之合作嘅。但系去到11点，跟住政府亦都宣布系多咗10个呢啲流动检测站喺屯门。但系我其实上喺排到第3个钟头嘅时候呢，我就系上网呢系 book 屯门另外一个兆伦嗰个即系检 测中心。 系啦，冇错。咁但系咧，佢咧个电脑系统咧只能够俾我 book 一次，因为本身咧佢嗰个政府咧通知我哋，总之咧系去过呢、這个安定咧就要做6次嘅检测噶。咁但系好简单嗱，我唔介意做6次，但系你个电脑咧就只系能够俾我 book 一次，再第二次咧佢就要取消你噶啦，咁样 取消即系取消第一次先至可以 book 第 二次。取消第一次，咁你变咗喂，你俾我预六次，我预约晒嗰6次去，我觉得都好 OK 啊，系咪先？但系如果我譬如我琴晚做第一次，我再 book 兆伦嘅第二次，我都仲有4次，咁我好尴尬噶、哦，我又要翻工，我又要成，即系佢政府谂嘢咧。佢冇徹底咁諗，一出咧就引起整個屯門區嘅轟動啊！我話俾你聽，呢下嘢我真係唔係咁開心啊！ 你尋日咁樣企足6个钟，咁你食飯嗰啲咁點算啊？ 冇食飯啊，因為我同我老婆就2个交替，佢去即係飯就冇食噶啦，淨係大家去一去廁所嘅啫。咁其實啲街坊都好體諒嘅，因為我哋前後左右都係咁嘅安排噶。咁啊，秩序都颇算良好。咁但系你谂下啦，喂，5点排到11点，之前嗰啲蛇验咗出嚟嗰啲咧，佢都话系6个钟噶啦，起码。咁6个钟究竟个人流系几多咧？相信要问翻政府。琴日去到佢其实上我话俾啊，我哋之后咧，应该起码佢要做到成12点后。佢先完晒噶， 即系你条龙后面仲有一堆人喺度排紧。 系啊，之前佢本来宣布话9点就close 噶呢个站，但系嗰班人真系非常之落力啊！即系 冇 hea 到噶。 O K， 即系做足功课噶啲人真系。 不过今日加多啲中心，理论上就应该唔使排咁多，会唔会？同埋佢有啲中心都开得相对夜啲嘅，即系放工时间后可能八点九点都仲开紧嘅，会唔会又好啲咧？就算冇得预约都。 嗱，我当佢好啲，但系咧，其实上咁我打后果。嗰五次嗰四次點樣安排呢、 嗯、 我唔可以下下走落個中心度，即係去博佢唔使排咁耐隊㗎嘛。喺嗰、 嗯、 個電腦 booking 嗰度佢應該即係有所改善啦，但係好突然性㗎。你突然間話喂去過嗰度就六次。另外做一樣嘢，譬如你去過 VCity 嘅老虎冰室呢，佢又要你做三次嘅檢查喎。其實上我差唔多，我全部中晒招噶。 嗯， 即系佢依个宣布，佢唔系净系做一次咁简单嘅，有啲某啲地方就三次，有某啲地方就做六次，有某啲地方啊可能做两次。嗰、嗯、呢个 schedule 咧就好清楚啊，但系问题嚟讲咧，你令到嗰啲街坊啊、嗰啲人咧系好惊惶啊！我话俾你听，真系。 OK， 好啊，唔该晒何生，分享到佢寻日检测嘅情况啦，排长龙排到成十一点先做到检测嘅。不过睇下今日多咗一啲流动检测站，会唔会情况又有啲唔同啦？咁，仲有陈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 系，请讲。 系，我住紧宝田村嘅。 嗯。 就我就本身啦，就系揸紧的士嘅。 吓。 但系咧，我就六号开个工咧，嗰日咧就车过一个客。就去话去检测，咁我问佢做咩事检测啊？咁佢就话俾我听咧，就喺呢个屯门 Eon 嗰度咧就开工啦，但系嗰边已经系证实中咗招，咁佢就唔知道有冇中到招。咁、嗯、咧，我哋的士司机咧，假设若果好似我个个案咁，若果我都中咗招嘅咧，咁你话我传染出去系传染咗几多人咧？ 嗯，因为而家话戴咗口罩都仍有个危机嘛，因为 系啊，我而家都惊紧噶。 嗯， 咁我寻日咧就走去安定村嗰度检测，谂住去嗰度啦。 嗯， 大大话正话嗰个先生讲话，即刻吓死你啊！ 你观察到系点咧？你观察到系点咧？ 大大话话我一点钟到去咧，都已经超过五百人起码噶啦。 嗯， 边头龙头边度龙尾咧，分唔清啊。 嗯， 哇，完全吓到你咧，真系～都唔知點樣，嗰啲客即係嗰啲人講咧，佢話我仲早過你嚟啊！我都唔知邊頭龍尾，邊度龍頭啊咁。 咁你最後有冇繼續排，定係見到太多人走咗？嗯， 冇可能排得到啊！ 嗯， 咁我而家就只有咧就打電話上我哋的士台問嗰個客有冇中到招。 嗯， 咁如果佢係冇中到招嘅咧，我就好彩嘅。 O K。 嚇，如果佢中招咧，我都中噶啦。 OK， 好啊，唔该晒啊，陈生佢讲到去的士司机嗰个嘅情况啦，讲佢住宝田村嘅，因为都有咗个客咧，就话佢做嘢嘅地方咧系有个案，咁所以就要做检测，咁佢都担心想自己去做检测嘅，不过就见到检测中心嗰度咧有一啲排长龙嘅情况咁。头先讲到宝田村，屯门宝田村第三座最新都话完成咗强检啦，就冇发现到有确诊嘅，暂时嘅消息都系咁样。咁另外咧讲到屯门方面啦，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而家用一个即系鼓励大家、呼吁大家喺嗰度做嘢啦，嗰度住嘅人咧都去做检测啦。另外去过爱定商场嘅人，亦都系要做强检啦。呢个方式系咪可以揾到一啲区内嘅隐形传播链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早晨。 早晨，小龙文。 早晨，林伟信，讲下而家话屯门即系有啲隐形传播链啦，卫生防护中心都系咁讲嘅。你自己评估喺屯门社区嗰个 Omicron 嗰个传播嘅风险系点样咧？ 咁喺未来几日或者过去几日啦，或者即系已经潜伏咗啲即系隐形患者，个可能性都比较高啦。咁、的而且确，你见到啲个案都系即系聚集咗喺当区，即系可能系。里面做嘢或者生活，咁所以就我哋喺香港就未必好容易咁做到所谓全民检测啦。咁所以如果喺即系当区做一个大规模检测嘅话，我相信点都系会有帮助，系搵到一啲即系潜伏紧嘅患者出嚟，系即系点都会有帮助。 而家算唔算叫做大規模嘅檢測咧？佢就呼籲大家住喺嗰度啦，做嘢嘅屯門嘅人士咧，就去做檢測嘅。咁另外強檢咧，真係強檢嗰啲咧，就係話愛定商場。去過喺頭先講嗰段時間啦，12月27日至到1月9日嘅呢段時間，去過愛定商場嘅人係要做強檢，就6次咁，算唔算係你講嘅大規模檢測？定係真係成個區屯門區啊？無論你係喺嗰度做嘢定係住嘅，都要做強檢先至叫做大規模檢測 咧？嗱，譬如如果我哋講全民檢測，或者係真係住喺個區都係要做檢測嘅話咧，咁即係當然嗰個規模要更加大咧，或者用嘅人手會更加多啦。咁依家嗰種檢測方法就係比較大規模檢測，但係亦都係譬如話你如果係得到個資訊，就係檢測好多時候都係啲後生啲啊，即係嗰個或者係會出入工作嘅機會大啲，收到個資訊，或者你係會去過某啲地方係即係已經接受緊強制檢測。咁可能譬如話依個時候仲未會知道要檢測，或者係冇去過呢啲有強制檢測嘅地方，可能都係一啲相對嚟講喺個社區活動比較少，可能譬如老人家即係可能真係少出街，或者都唔知道原來即係可能睇新聞接收嘅資訊都有限。咁嗰類人士可能的而且確依家患病嘅風險都係低啲。咁所以依家某程度上都的而且確檢測緊一群咧，相對係會有高風險，即係係之前係感染咗係其實係一個潛伏嘅患者。咁所以呢個未必係屬於完全係成個區所有人都有做檢測，但係都係屬於啲比較高風險嘅群組係做咗檢測先，都係一個合理嘅一個做法嚟嘅。 嗯，因為而一個目的係可能都要揾出嗰個隱形傳播鏈嘛。首先呢啲招數係夠唔夠啦？第二我就想知啦，頭先講話12月27日至到1月9日去過愛定商場嘅人都要強檢6次檢測，這個6次嘅數字又有冇需要咧？其實有。 其實因為譬如過往你睇翻我哋 Omicron 即係喺香港嗰、那個即係日子數字唔算話太多啦，咁但係你見到有一啲個案的而且確都我哋話就話潛伏期中位數係3日啦，咁但係的而且確有啲個案都係過咗3日先至即係發病啦，咁有時我哋嗰、那個行動好迅速嘅時候，個好處當然就係盡快揾出即係一啲患者啦。咁但係有時太快嘅時候，即係佢接觸個病毒唔係真係太耐，即係可能係昨日或者前日喺個當區嗰度。咁但係其實的而且確係有機會係較後時間先至出現一個病毒咁樣啦。咁你話6次會唔會係即係過多咧？咁可能較即係去到第五、第六次先至揾到個可能性係細啲。咁但係喺一個即係疫情咁時候嘅時候，可能嗰個安全系數要再高啲咁解啫，係。 嗯，另外檢測量嗰度咧，因為見到尋日有啲中心啦，因為突然間話要又要做強檢啊，都呼籲啲人去做檢測啦，咁所以都有大排長龍嘅情況。今日就話多一啲嘅流動採樣站噶啦，你自己有冇睇過即係咪足夠應付到？如果要做一個大規模嘅檢測嘅咧？ 即係如果觀乎譬如琴日即係新聞報道啦，或者睇翻即係啲社交媒體嘅影片，好明顯琴日就一定唔夠啦，好明顯就今日就個情況就唔肯定足唔足夠咯，所以一定會好過琴日嘅。咁不過我估可能都呼籲翻一啲本身譬如喺工作區工作嘅地方，譬如唔係屯門區嘅，咁可能本身喺出邊工作嘅地區做咗預約咗一啲檢測中心做咗先啦，因為你見到其實其他檢測中心都有預約嘅空位可以做得到嘅，即係未必一定要喺翻住嘅地區去做，即係講緊咧，譬如一啲相對嚟講係後生喺其他地區工作，咁可能就唔好翻屯門區做，等留翻真係話喺屯門區住或者淨喺屯門區工作嘅一啲市民咁做翻，希望今日個情況會好啲咯。 嗯，嗱，講翻今次大家好關心嗰個嘅個案咧，就係東亞大藥房嗰一家幾口啦。咁啊，而家就話相信咧，經過基因分析咧，都係佢同望月樓嗰個群組嘅國泰南機艙服務員咧係有關係嘅。咁就話佢喺個藥房嗰度咧係買過嘢啦，逗留過5分鐘左右啦。當時藥房東主在場，兩個人都有戴口罩嘅。咁大家就關心啦，兩個人都戴口罩，仍然係傳播到嗰個機會，其實有幾大嘅？ 其實係少嘅，即係理論上，即係特別係我哋過往認識嘅病毒株咧，即係 Delta 或之前嗰啲啦。咁我如果雙方即係感染者、未被感染者都係戴口罩，其實嗰個傳染機會唔係冇啦，但係非常之少啦。咁當然要睇下到底戴口罩嗰個實際嘅情況戴成點啦。大家都明白，我哋當嗰個警覺性比較較低，譬如好似啱啱見到去放假嗰段時間時候，好多市民有時戴口罩都係唔係真係戴得咁好嘅嚇。咁始終因為覺得個升咗零啦，大家可能個警覺性低啲。咁有時鬆咗啊，好多罅隙啊，拉低咗啊。咁呢啲其實你就會大大減低咗個即係雙方戴口罩嘅效能。 嚇。咁呢個第一點啦，即係正確佩戴口罩啦。第二點就係話，始終我哋知道 Omicron 嗰個傳播力係高嘅，包括有機會造成一啲所謂空氣傳播啦。咁如果受感染者有時譬如咳啊或者打乞嗤唔舒服，拉低小口罩或者本身有冷空氣，的而且確有機會嗰啲飛沫係出咗嚟，咁造成一啲有限度空氣傳播。咁所以就的而且確係都有機會造成傳播，就算大家戴咗外科口罩都係。 另外嗰個仔啦，就話佢係而家初步確診啦，佢亦都喺發病之後請過兩日病假，之後又翻過兩日學嘅，亦都搭過校巴嘅，嗰個傳染機會大唔大呢？ 都大嘅，因為你知道佢即係發燒嘅頭兩發燒嘅第一、第二、第三日就冇翻學啦，即係冇喺個社區活動啦。咁但係第四、第五日其實都有機會係一個傳染期嘅，咁所以佢又搭校巴。咁一樣啦，戴校巴嘅時候又是小朋友，咁未必真係做得咁足戴口罩，嗰度有機會係傳播咗喺校巴或者係其他社區嘅情況，係都有個相當嘅風險喺度。 另外我就想問一個個案，就而家話佢係住喺屯門寶田村，同時佢又喺竹篙灣檢疫中心咧做保安嘅，女保安嚟嘅，話佢而家初步陽性，佢就負責咧係派啲物資啊、送行李啊，同埋咧會隔住個窗答一啲檢疫人士嘅問題。你自己評估其實喺社區即係屯門感染嘅機會多，定係佢做嘢嘅場所感染機會大咧？ 但如果照嗱呢個真係純粹機會率嘅個講法，就係可能即係喺工作地方即係受感染機會大啲，因為始終個病毒係即係除咗飛沫，即係有系統嘅傳播，且間接嘅接觸傳播都可以嚇。咁變咗就相信嗰個機會率嚟講係喺工作地方個較大咯。咁但係即係當然，如果即係巧合地即係喺屯門區居住，咁當然亦都係即係有個接觸風險啦嚇。咁變咗兩個地方得嘅，但係如果照機會率，應該係工作地方機會大啲。 係咪可以從嗰啲基因分析都應該分辨到嘅？最終你估？ 理论上是的，如果他们真的属于同一个群组的话。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伟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林伟信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同我哋讲到而家屯门嘅情况，会唔会你都系屯门嘅街坊啦？对于卫生防护中心都话佢有一啲隐形传播链嘅，你系点睇18723D咧？会唔会都选择呢段时间咧去做一啲嘅检测咧？讲下你嘅睇法，讲下你嘅观察。18723D。另外见到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就宣布推第五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就话会沿用翻咧第四輪嗰個咧，作為一個藍本，咁亦都話係除咗針對咧啲而家新一輪收緊嘅一啲防疫措施嘅受影響嘅處所之外咧，另外亦都會針對一啲長期處於冰封狀態嘅行業。佢又舉個例，例如係旅行社等等。咁不過詳情咧，究竟係點樣幫啊？點樣資助方面咧，係都係話禮拜五咧會有詳細公布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講下先。電話旁邊有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小乐文，早晨。 早晨，邵家辉，点睇寻日公布会推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起码应该有一啲行业系受资助，可以有啲钱系帮一帮咯。点睇呢个情况？ 都感谢政府咧，即系特首喺咁早嘅时间咧，就早啲出嚟讲，喺今次受影响嘅行业嘅朋友咧，佢哋系会有补助俾佢哋嘅。咁因为其实而家都近农历年尾啦，咁所以嗰啲朋友你早啲讲俾佢听。等我哋心裏面有個底，咁我相信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至於佢個賠嘅補償嘅話咧，其實係會有幾多咧？咁其實就特首都講咗少少噶啦。咁我估計咧，應該會比第四輪咧，應該都冇咁多嘅，可能會再少啲嘅。咁我相信會視乎咧，睇下14日咧，即係嗰個情況啦，即係可唔可以能夠喺社區度咧斷咗個鏈啦。咁如果能夠早啲斷咗個鏈嘅話咧，可以希望早啲可以俾嗰啲人復工嘅話咧，我相信絕大部分被停業嗰啲行業嗰啲朋友咧，其實係寧願咧係可以即係復工咧，多過係寧願得到政府嘅補償嘅。咁不過喺即係又唔可以開工之餘，咁當然其實有啲補償俾佢哋嘅話，都係好過冇啦。 但你自己評估14日，即係講緊，即係可能而家仲有一個禮拜多啲啦嚇，可以復翻工嗰個嘅機會大唔大咧？ 你問我，我暫時覺得其實就都唔係好樂觀嘅，因為過去咧，嘅印象咧就係即係之前嗰三四波咧，佢縱使係發現到係零確診，即係冇啦停曬啦，之後咧佢都唔會話聽日就開俾你嘅，佢都會有一段即係監察嘅期間嘅，可能係14日啊，定係幾多日，即係先至會開翻。 即係確保十幾日之後都係冇病菌之後先俾你。咁但係而家其實呢一兩日都做零星個案，咁所以其實真正去數嗰個復工嘅日期，我相信而家仲未開始啦。 嗯，頭先都講到話比例上應該會比第四輪再縮細啲，因為講緊之前就可能處所關咗就百零日啦，食肆亦都禁堂食啊七十幾日啦咁。第五輪暫時就話係十四日啫停。睇翻第四輪咧，見到話食肆咧，如果係即係睇面積去計啦，資助額咧就係10万去到50万不等嘅。美容院就按人數計就分三層，3万、6万、10万咁嘅。如果今次真係十四日或者再多啲啦，未必去到第四輪咁啦。個比例上，你覺得應該要點比咧？同第四輪去比嘅話？ 好啦，公道講，喺第四輪嘅話咧，即係佢哋賠嗰陣時3万、6万、10万咧，如果係一啲微細企、細微企嘅，我唔好叫中小微企啊，細微企嗰啲鋪頭嘅話咧，咁佢哋可能都係幫到下手嘅，幫到佢哋嘅，因為舉個例子，可能有3-400尺咁樣。咁原來得2-3个員工、3-4个員工咁樣，可能佢賠啊6万或者10万俾佢哋啦，當係5个員工俾個10万佢哋。咁你可以知道佢嘅面積係咪咁大，交租咁同埋啲同事分少少咧，咁可能都頂得下嘅。但係如果啲中企咧，中型 size 企業以上嗰啲咧，即係可能我去個鋪頭可能3-4千尺，有啲甚至乎又係2-3万尺嘅，你如果做啲桑拿嗰啲咧。咁而啲同事可能百幾二百，咁你都係一樣係照樣賠俾佢咧10万嘅話咧，咁你可以知道佢哋係捉襟見肘，即係幫唔到幾多嘅。所以今次我自己喺特首第一日公布話要停嘅時候咧，我凌晨嘅時候我即刻寫信俾特首噶啦，咁亦都希望即係特首考慮，即係除咗過去嘅方式嘅補償俾啲朋友之外咧，亦都會唔會考慮如果啲 size 比較大嘅話咧，即係幫佢哋處理咗佢哋嘅租金啦，即係找佢哋租金啦，同埋可唔可以直接找啲員工嗰啲嘅薪金，等佢哋即係佢哋係無辜嘅，今次好清楚佢哋真係無辜嘅，係啲機組人員帶入嚟。 見到你之前係咪同啲業界都有見過面啊？佢哋係咪大概嘅訴求都係咁？ 其實我自己咧就喺早兩日啦，即係特首公布之前嗰日咧，應該係就都同13个嘅美容商會咧協會啦，就開咗次網上嘅 Zoom meeting 啦，咁亦都同啲麻雀啦、聯誼會啦，就一啲按摩啊、桑拿室啊等等啦，遊戲啲中心嗰啲娛樂中心嗰啲咧，都開過一次 Zoom meeting 咁啊，兩班朋友，咁佢哋其實幾個訴求啦，第一就係希望。 不過邵家輝可能因為時間差唔多，講呢幾個訴求之前咧，即係要聽一聽新聞先，轉頭翻嚟再揾你詳細講講呢個好嗎？ 好， 唔該曬你，邵家輝就係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會唔會你都係受影響行業？講下你嘅睇法。 早晚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早上持續清涼，星期日同星期一有幾陣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屯門愛定商場東亞大藥房老闆夫婦及他們11歲的兒子昨日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其任職崇光百貨兼職售貨員的20歲女兒早前已經確診，一家四口都是住在屯門愛琴海岸八座，源頭懷疑是涉及望月樓群組國泰空中服務員到該藥房買過洗頭水，短短5分鐘交易已經令到老闆一家中招。另外一名住在屯門寶田村第三座的竹篙灣檢疫中心女保安員亦都染疫。衛生署說近日有不少確診個案在屯門居住或者活動，懷疑該區存在隱形傳播鏈，呼籲居民積極接受病毒檢測。文匯報報導。 成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小學和幼稚園幼兒中心星期五或之前暫停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直至到農曆新年假期後，中學就可以繼續面授課堂。至於補習學校就暫停相關級別的面授課堂，去到2月7號。教育局要求期間幼稚園和小學校舍需要維持開放，照顧有需要的學生。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昨日宣布再推防疫抗疫基金 5.0 紓困，政府表示本星期五就會公布以第四輪為藍本的新一輪抗疫措施支援，不過 飲食業界最擔心政府係會延長為期兩個禮拜嘅停運，以及今晚市堂食禁令，恐怕春茗、團年飯市道亦都歸零。估計過年之前已經有業界會拉閘止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收緊措施對行業的確有影響，政府會推出防疫抗疫基金，補助被停業的處所和食肆，以及長期冰封未有復甦過的旅行社。《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爆發新一波疫情，特區政府早前禁止八個國家航班來港。《明報》日前接獲航空界消息說，當局會進一步收緊航空措施，接下來的星期六起禁止來自高風險 A 組指明地區航班在香港國際機場轉機，為期暫時一個月。機管局回應說，就加強機場防疫措施，一直與機場同業保持緊密溝通。《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批准降低科興接種年齡下限到5至11歲，又會在農曆年之後安排外展接種隊到幼稚園和小學為學生接種。學界對於當局安排表示歡迎，又說到校接種服務能夠便利學生接種。不過有小學校長就坦言，很多家長都擔心教育局會不會將學生接種率列作日後的復課條件，希望政府盡快釐清。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2021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教育局會就教師專業操守提供清晰的指引和事例。教育局局長楊潤雄透露，指引將會在今年出台，除了列出一些原則以外，還會舉例，舉例內容或者包括之前的個案，以幫助教育界更好地理解指引的標準。自從2019年以來，已經有至少15名教師被取消註冊資格或者註冊申請被拒。楊潤雄表示，教育局正考慮是否需要有其他輕量的懲罰措施。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指出，屯門近日爆發個案懷疑有隱性傳播，政府今日起安排8個社區及流動檢測中心，呼籲所有在屯門工作、居住、逗留人士盡快檢測。社評說，如果要全民檢測，香港仍然缺乏條件，接衷方法就是先在高危地區進行全方位檢測，市民如非必要，應該是留家最安全。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會推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支援受防疫措施影響的行業。社評說，應該吸取過往的經驗教訓，做到支援更精準到位，分輕重緩急支援不同行業。基層打工仔手停口停，加上年關將至，政府應該以最簡便的方式發放，不要再讓他們幾個月之後才可以拿到救命錢。文匯報社評， 明報的社評就說，政府宣布小學幼稚園星期五起暫停面授課堂，影響雖大但是有必要。內地和外國經驗都顯示，12歲以下兒童可以打新冠疫苗，港府將科興疫苗接種年齡下限降至5歲，有助保護兒童。社評說，兒童打針是全民接種的重要一環，當局應該加緊向家長解釋宣傳，強調兒童打針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洪慧文的生日宴風波揭發高官和議員涉嫌犯罪之餘，亦都暴露出有賓客並沒有遵守防疫規定，掃描安心出行。暫時已經知道入境處處長歐家宏是其一，朱偉星醫生是其二。社評指，高官沒有以身作則，醫生就覺得無需守法，對於政府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無疑是大諷刺。面對第五波疫情，需要的是官民齊心，有法必依。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桂林呢啲蔬菜咁新鲜，啲鱼都系、哦。 Ada， 你食过番寻味咧？呢啲系本地渔农产品啊。 乜香港仲有人耕田养鱼嘅咩？ 梗系有啦。 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之本地渔农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渔农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2022年1月12日，屯门怀疑出现隐形传播链，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竹篙湾女保安初步确诊， 小学及幼稚园周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 政府宣布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周五公布细节， 美国病人接受基因编辑猪心移植，全球首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也讲到政府呢会嚟緊推第五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啦，以第四轮的基金做蓝本，不过个补助嗰、那个金额呢是会有不同的。礼拜五就会公布一啲详情啦，咁就话第四轮的基金呢结余都有40几亿啦，应该足够系俾到第五轮的措施嘅。如果真系之后金额唔够呢，都话会尽快向立法会财委会呢申请拨款。刚才同阿邵家辉倾紧，继续同喺电话旁边倾先，有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早晨。 Hello， 小文 ，Hello， 早晨，邵家辉。头先讲到话，你其实之前都同啲业界网上面有开个会啦，咁包括嗰啲桑拿浴室啊、麻雀馆啊等等，佢哋有冇针对今次一啲收紧嘅措施有啲咩诉求啊？ 系啊，我两场就第一场就同桑拿美容协会啦，另外咧就同一啲好似头先讲麻雀啊、娱乐场所啊等等嗰啲朋友都开咁样嘅。咁嗱，佢哋大致上咧就第一就正如我头先所讲，希望可以如果啲 size 较大咧，即系啲租嗰个面积系较大嘅地方嘅话，政府可唔可以帮你手喺租金嗰方面去支援佢哋啦，帮佢找啲租啦。如果你人手好多嘅话，可唔可以直接咧，其实出啲粮俾嗰啲同事？咁因为其实大佢哋都系无辜噶嘛。咁而第三就系会唔会可以即系？所以當然希望可以盡快可以復業啦，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期望啦。咁亦都一路係講咗好耐嘅，因為呢班朋友咧同我一路都有聯繫，都有之前都有幫佢支援佢哋嘅。咁佢哋就成日覺得其實佢哋係唔夠九章，係咪應該每一次一有呢啲咁問題嘅話，就即刻要停曬佢哋一刀切咧咁樣？咁呢個都係佢哋即係疑惑嘅問題嚟嘅。咁 表列處所嗰度掹翻嚟出嚟， 係啦，冇錯。正如好似你咁諗，對上嗰一次咧，其實有一個叫健身群組嘛。咁嗰陣時喺好似喺西營盤嗰邊爆發啦，咁嗰次嘅健身群組話政府就採用唔係一刀切，因為以前咧就一有健身群組就即刻就成個健身行業都停曬，唔俾佢開工嘛。但係對上一次咧就因為淨係西營盤嗰邊有事，咁佢咪淨係跨咗西營盤嗰邊嗰間唔俾佢開咯。咁而其他地方嘅咁事實上係唔關事嘅，咁亦都係證明咗其實係冇爆發嘅。咁呢個就係佢哋嘅疑問。咁點解每一次其實都要一刀切將佢哋嘅行業？其實都要全部停曬咧，等佢哋開唔到工咧，會唔會其實檢討佢哋喺599嗰個位置咧？呢個都係其中一點啦。咁亦都有一啲比較新啲嘅概念，首先咧就係、是、好似而家係政府有個叫做疫苗氣泡嘛，即係打一針就打針氣泡嘛，係咪？咁呢個打針氣泡佢本身政府諗住係2月20几号其实推出嚟噶啦，即系唔打针嗰啲人，其实你唔好做你生意啦。简单啲讲，咁某啲业界就讲，横掂都系啦，会唔会其实不如你政府早啲推出嚟？早啲推呢一嚿嘢出嚟，然之後早啲俾佢哋開工，佢哋寧願做一啲打針嘅嚇。咁呢一個都係佢哋其中某一啲嘅業界嗰啲構思嚟嘅。 嗯，整体来讲，你觉得今次如果用第四轮去做一个蓝本是够不够，帮不帮到所有受影响的行业啦，譬如你自己关注零售业咁样帮不帮到啦。另外我就想知道，因为我都见到一些劳工背景的议员都提到话，即是可能这轮第四轮的抗疫基金可能主要都是帮那些雇主的。咁雇主的艰难环境之下，有钱都可能是俾咗租金啊、货钱先啦，未必真的帮到一些前线的打工仔的。你又同唔同意有些直接的支援是俾一些各行业的打工人士 啊？我先讲讲关于我自己本身的批发零售业啦。但虽然表面上好像是没停他们业，但其实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影响非常大的。因为过去的话呢，讲给你听，晚市一停的话呢，其实啲人是不会出街的嘛。所以他们夜晚是真的没晒生意的。这几天的话呢，很多零售业界讲给我听，他们夜晚生意是没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咁但係因為而家啱啱只係停14日啦，咁大家咧其實都係觀望緊，睇個情況。咁希望政府即係適時去幫手啦。我都有建議政府會唔會即係推出5000蚊至到10000蚊嘅電子消費券，去幫手去振興翻佢哋，幫佢哋手。咁至於頭先你講話喺嗰啲同事嗰方面咧，咁呢個信息我一路都有收到嘅，因為過去政府支援啲錢咧，其實交俾老闆，咁我哋覺得咁老闆其實會唔會分俾佢哋咧？咁其實事實上係尷尬嘅，因為好似你話3萬、6萬、10萬俾佢哋咧，佢冇講清楚喂你要幾多分俾同事，幾多交租嘅，咁佢成嚿俾咗老闆。咁如果喺老闆佢係自己有能力嘅，咁可能佢分啲俾同事啦。咁但係如果有啲老闆其實佢真係自己都搞唔掂，就執啦，咁佢點搞咧？咁所以頭先我之前想提嗰個建議就係、是政府你直接幫嗰啲人，如果你交啲租佢。同埋你直接出糧俾嗰啲人，咁其實大家都冇爭拗啦。咁其實第三嘅，如果你可以幫到佢少少嘅公司嘅營運嘅蝕本嘅嘢嘅話，你可以幫手俾埋佢，咁啊更加好啦。咁啊成件事，咁啊大家即係喺社會引發出嚟嘅事件，而唔會無辜影響到佢哋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淨係俾一嚿佢哋，咁其實佢事實上係有啲乜困難嘅。 嗯 ，OK， 好，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邵家輝係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會唔會你都對於第五輪嘅防疫抗疫基金有啲乜嘢期望？你會唔會係？受影響的行業或者今輪的措施未必影響你，但可能過往一段時間好像特首所說是冰封狀態，好像旅遊業界那樣，講下你的看法。187231，又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都打上來，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蕭樂文，早晨早晨，這麼多位聽眾。 是請講，你是不是都對於抗疫基金有些看法？ 其實抗疫基金呢，我昨天都有一個市民呢就打給我，就是其實他聽到呢就怕 cover 不到他自己，他就是自雇人士，原來呢而家勒令停業裏面嗰幾個行業裏面呢都有啲自雇人士，我諗係一啲美容院或者按摩院呢嗰啲嘅師傅呢，其實佢哋可能係自雇形式同嗰間公司啊嗰間店鋪呢去拆帳嘅，咁佢都話過去呢即係賠償俾公司其實佢就冇得着嘅，咁所以其實佢尋日呢打電話嚟嘅時候都已經係哭訴呢，即係話叫我哋同特區政府要反映返，其實仲有一班即係呢啲勒令停業嘅自雇人士呢，其實係好需要佢哋去幫助，亦都要知道其實呢啲行業佢哋裡面嘅玩法呢，其實就係呢啲師傅其實一向都可能係自雇形式，係同呢啲公司店鋪呢去合夥經營咁樣嘅。 嗯，有據你所知，佢哋希望係點樣賠呢？即係可能譬如係咪停14日就可能半個月糧，定係點樣呢？佢哋嘅諗法 其實類似啦，最緊要其實因為以往咧就係冇吸發到佢哋嘅，咁所以一路以嚟咁多次嘅抗疫基金咧，佢哋都係冇受惠嘅。咁當然佢就希望啦，而家暫時勒令停14日，咁其實係咪可以即係停翻半個月嘅糧？咁可能佢過往即係個工資係幾多，即係攞翻個中位數，係咪呢一啲係可以補貼到佢哋咧？係咪？咁呢啲係佢哋最希望嚟緊個星期五公布嘅時候咧，即係特區政府可以全面少少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想講翻就係而家即係關於停課度咧，好多家長都同我哋反映。絕對唔明白就係中學生嘅抵抗力唔通係比小學生幼稚園好好多，點解仍然係要翻學呢？點解唔係即係要停止呢個面授呢？喺中學上面係咪？咁特區政府冇講得太多嘅。 特首尋日有講話中學生可能自理能力高啲，同埋中學生可能可以選擇打針啊嘛，佢哋。 其實呢你諗返，如果屯門佢尋日話呼籲全區50萬市民屯門區去做檢測，大家可以諗下，如果屯門區嘅中學嗰、那個嘅情況係咪一樣風險咁高呢？咁所以你點解唔會考慮係勒令停學呢？係咪？咁你可能首先你起碼中學屯門區嘅中學係咪要停咗先呢？係咪？如果講得打得咁嚴重，咁所以就算係屯門區啲家長其實擔心，其實而家啲家長擔心 有啲學校嘅家長基本上已經係自行咧，係即係請假嘅幫小朋友。咁、所以其實我諗，即係特區政府要全面去諗清楚，究竟點解中學生係可以繼續係維持呢、這、一個即係翻學面授教課咧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李世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世荣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咁佢打上嚟都讲到抗疫基金，佢自己收到一啲个案，包括一啲自雇人士，睇下系咪有啲嘢可以帮到佢哋。另外关注到咧就系、中学生暂时未有话系安排停面授课嘅情况。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另外咧见到而家咧除咗话屯门有一个嘅隐形传播链啦，其实见到唔同嘅区都有一啲个案嘅出现。见到有大学嘅研究团队咧就是根据过去十几日咧，香港嘅 Omicron 嘅个案嘅唔同嘅资料，包括住嘅地方等等咧，去预测咧未来一个礼拜边啲地区系属于叫做发病高风险地区。讲下成个研究系点先。电话旁边咧有理大潘乐图理大潘乐图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史文忠教授，早晨。 早晨， 早晨，史教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哋嗰个研究系点做嘅？攞啲咩资料啦？咩数据去做嘅？ 好啊，我哋理大，我哋呢个团队智慧城市研究院咧，根据过往十年嘅研究咧，发展咗一个 model， 呢个叫做 EWKDE 嘅模型。呢、这个方法咧可以预测，譬如香港任何一个地点咧，14日之内咧。或者七日之内咧，佢个新冠肺炎嘅发病风险嘅，咁我哋用嘅资料咧就包括确诊嗰、那个确诊者居住同埋到访嘅地点啦、时间啦、疫苗嘅接种嘅情况啦、社交距离指数啦，呢个系我哋提出嘅指数，跟住咧嗰个人口嘅流动啦，同埋有效繁殖率。咁我哋根据过往近兩年的data 咧，做個 assessment 個 accuracy 咧，即係精準度咧，可以去到嗰個80%或者以上。 暫時睇到係咪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嚟緊呢一個禮拜啦，或者兩個禮拜咧，邊啲地區係已經係高風險，或者將會變成係高風險？同埋我想知道係咪基本上係有個案住嘅地方住嗰個區就已經叫做高風險嘅咧？ 這個咧，我哋係根據我哋嘅預測。頭先話根據根據咁多 data 去做嗰個評估啦。咁、如果係今日係12號嗰、那個高風險嘅地區咧，屯門啦、荃灣、大埔、九龍塘、北角、銅鑼灣、鋪馬地等等啦。咁就呢、這個嗰、那個高風險嘅地區不斷咁去增多噶。譬如到13號咧，天如果係13號咧，又多咗嗰、那個沙田啦。到14號又多咗九龍灣啦，15號咧觀塘啦，16號咧就元朗，或者係17號咧元朗又擴大。所以咧就呢、這個疫情咧係不斷咁樣發展嘅，係佢係空間上嘅分布咧都慢慢係。不断咁样扩大嘅，多咗区嘅。 但我哋得到呢个资讯，其实我哋系咪即系唔好去呢啲地方？你点？譬如尤其是而家啲人都要跨区翻工噶嘛，仍然系要。咁佢哋系可以点咧？得到呢个资讯系咁，我冇得选择唔去嗰个区噶嘛？都 系啦，我觉得系几样嘢啦。咁一个咧就系、是、对于政府方面咧，就如果知道呢个资讯啊，呢啲区嗰个风险比较高噶啦，就开始咧预多一啲嗰、那个医疗资源啦，譬如话疫苗接种中心啦，或者系 test 嗰个 keypad 嗰个 arrangement 啊，或者医疗资源啦，喺呢啲方面咧有提前准备多啲。对香港嚟讲咧，即系真系呢啲区咧风险高嘅，咁就都要留意啦。香港咧係比較細嘅地方嘅，其實流動都比較多嘅。你話低風險、高風險，佢中間有流動嘅，所以其中一個建議咧就係、是、大家咧盡量減少不必要嘅出行啦。啊，呢個係一。第二咧就係、是、打針啦，即係嗰個即係、那個 vaccination 嗰個打疫苗咧係重要嘅。 不過頭先咧，我聽教授講，你話研究個個案，包括佢即係確診啦，嗰區嘅人口流動啦，打疫苗嘅情況等等啦。但譬如我就咁，而家成日講話有隱形傳播鏈嗰啲患者，其實佢可能感染咗，首先佢唔知啦，或者佢可能係唔同嘅區都有流動嘅，有去唔同嘅地方嘅。其實喺預測嗰個結果上面嗰個準確度係咪有可能有影響咧？即係有啲未必喺從數據嘅背景睇到佢哋流動去邊度噶嘛？係咪？ 嗯，系两样嘢。第一咧，流动区同区之间嘅流动咧，系其中我哋用到一个 data， 用到一个数据去做嗰个预测噶。啊，所以呢样嘢系用到已经考虑啦。嗰、那个影影传播链咧，同埋系有啲未报嘅情况咧。如果呢种 case 比较多嘅情况下咧，咁就对个预测嘅精度咧系有一定嘅影响嘅、 即系不明源头嗰啲都有影响系嘛？ 因为系啦系啦，如果我哋唔知佢。不過大致的範圍如果我們知道呢，就是那個我們都會將這個因素考慮進去，提升我們的預測的準確度。 嗯，但整體來說呢，你自己預計香港爆發疫情進一步那個的風險，未來幾個星期那個趨勢是怎樣呢？是不是都是會剛才都講了很多區是變成是高危的，是不是都會接下來可能基本上全部區都是高危？如果真的全部區都是高危的話，這個資訊對於市民來說其實仲有几大意义咧？即系可能好多区都唔去得咁，定系点样判断边啲区系去得唔去得咁？ 啊，好啊，我哋嘅预测咧就至到十七号咧，我哋做十一号做到十七号，我哋做七日嘅 prediction， 跟住咧就嗰个全港嘅平均嗰个 risk 咧就有0.66啦，差不多到0.77咁样嘅，即系升咗差不多0.1%。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咁so far呢就未见到喺呢段时间呢全港会变到所有地区呢就都会高风险 的。有冇见到话早前即係讲緊喺礼拜五开始呢咪收緊咗啲防疫措施啊，社交距离措施，譬如今晚先堂食啊，啲表列处所要先关闭，好似戏院等等啊嗰啲。有冇睇到喺风险上係减少咗㗎？ 这个系有效㗎。咁我哋做个研究呢就发觉呢、这个政府呢个收紧嗰个措施呢係用十一号啊至到嗰、那个七号至到十一号呢段时间呢嗰、那个风险呢係降低咗0.78降到0.66，差唔多有0.1个降低啊，这个措施係有效㗎。 但呢个就唔包最新讲话停货嗰啲就未计。 停货这个仲未计，不过呢我们很快会做新的 prediction， 等停货之后实施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新 的 prediction， 预测。 从你们的数据或者预测有没有觉得哪些招数或者再怎样收紧才最有效呢？ 我觉得这个减少的 mobility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啦，就是不必要的接触啦，这个是重要的。打针都是重要的，这两样都重要的。 刚才你提过有些建议说会不会可能有些区再多一些检测站，是不是有没有说其实哪些区要做多一些这个措施在检测点方面是增加的？ 好啊，刚才呢我 mention 到一些那个预测到那个譬如到这个十七号啦，那就有屯门啊荃湾新的元朗大埔这些区啦，九龙塘等等北角铜锣湾泼马地。咁呢啲区呢我係我哋预测嗰个高风险嘅。所以如果係嗰、那个打针啊或者医疗资源嘅分配啊，譬如打针嗰度新嘅可以做嗰、那个疫苗接种中心啦这些呢就可以首先考虑呢啲嗰个风险比较高嘅地区係 arrange 呢啲。地區加多啲打針嘅中心啦，又或者係嗰、那個檢測嘅中心啊， 即係重開一啲疫苗接種中心，可能都可能先喺你哋預估嘅高風險地區先係嘛？ 係啦，政府之前 close 嗰個接種中心啦，咁重開又可以考慮，又或者咧係增加一啲新嗰個接種中心，都可以用。我哋預測嘅高風險嘅地區咧，先考慮。 OK， 好，唔該曬，史文忠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史文忠就係理大潘樂陶慈善基金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長，佢就講到根據佢哋嘅研究咧，其實都多區啊，嚟緊都會屬於叫做未來一周高風險地區，包括頭先提到沙田、大埔、元朗、屯門、荃灣、九龍塘、九龍灣、觀塘、北角等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政府先后完成北角枫林花园第三期和屯门宝田村第三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因应昨日发现一宗阳性检测个案在枫林花园第三期居住，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昨晚进行围封并强检，派员到访一共大约70户，当中大约30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一名可能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初确患者，在潜伏期间曾经居住的宝田村第三座，政府在强检期间到访大约896户，大约1249人接受检测，当中194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政府宣布小学和幼稚园星期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政府听取业界意见，今次有3日时间给学校准备安排上较好。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上星期起业界已经有停课心理准备，政府昨日宣布之后，校方有时间安排学生交收功课或者下学期开课的新书补派发等。由于三月才需要处理小六的升中情分事，今次暂停面授课堂影响不大。至于个别学校正是考试或者将会考试的问题，过去两年学界都有经验，相信可以作出适当安排。对于双职家庭或者没有家庭成员可以照顾学童，张勇邦说，个别家长或要教费周章处理，但学校仍然会开放，有老师返学可以照顾到。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166宗。河南的安阳、许昌和郑州市合共录得118宗，天津的津南区、西青区和河西区共有33宗，陕西西安和广东深圳分别录得8宗和7宗。內地亦在上海、廣東、天津、北京等9个城市共發現55宗境外輸入病例。內地至今錄得104,189宗確診，4,636人死亡，超過96,000人康復出院。北韓官方媒體證實，北韓成功進行高超音速度彈試射。領導人金正恩近兩年多以來首次到發射現場視察過程。韓聯社引述北韓勞動新聞報導，測試試射的高超音速導彈命中1000公里外水域的靶標，形容國防科學院今年兩次試射都取得成功。金正恩視察後敦促軍方科學家進一步實現軍隊現代化，加快努力令北韓戰略軍事力量穩步增強。南韓和日本對北韓再次試射深表遺憾，美國和歐盟都譴責北韓試射威脅地區和平，中國呼籲各方不應闖決定性或反應過激。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早晚清涼，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持续清凉，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5点，升361点，成交金额1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25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元，升10元；中海油9.22，升6.5；美团系217.4，升9.4；友邦保险80元，升咗3； 京东集团297.8升22.8，快手82.4升1.9，药明生物92.35升4.7，阿里巴巴128.7升3.1，汇控52.25升咗2.5，盈富基金24.22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6，日元115.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7，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9，升357。港金报16,93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9.41美元，卖出1,81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那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牛头角图书馆；振华道落返去牛头角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乐华北村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釜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彭家村那段比较挤塞，反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坳头交汇处那段都是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咁喺封路方面，黄竹坑道因为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需要封闭，就是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啦，即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嘅快线，因为有爆水管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12日，屯门怀疑出现隐形传播链。东亚大药房再有人确诊，竹篙湾女保安初步确诊。 小学及幼稚园周五或之前暂停面授课。 政府宣布推出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周五公布细节。 美国病人接受基因编辑猪心移植，全球首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講到衛生防護中心話屯門呢係有隱形傳播鏈啦，亦都見到藥房嗰個嘅家庭啦，咁亦都佢哋喺病發之後啦，有一啲家庭成員係留咗喺社區度嘅，咁所以都擔心係引起進一步嘅傳播啦，咁所以而家就話愛定商場嘅市民要強檢，去喺上個月27號啦至到9號啊，今個月啦1月9號去過嘅市民呢都係要強檢6次，咁另外亦都呼籲 住喺同埋喺屯門做嘢嘅市民咧，都係做呢個嘅檢測嘅。咁見到尋日就譬如喺安定友愛社區中心嘅流動採樣站啦，就有排長龍等等嘅情況啦。咁究竟今日咧會加咗一啲採樣中心之後，整體係咪都舒緩到成個一啲檢測上面嘅壓力咧？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兼任副教授焦彦圖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系咪有份系营运屯门一啲嘅检测中心噶都？ 系啊，冇错啊。琴日咧，其实屯门最主要有三个采样中心嘅，咁我哋承包两个，咁而今日咧，我哋就会增加到去六个。 嗯。 咁所以其实琴日个情况唔理想啦，咁但系即系我哋有啲中心其实八点就收噶啦，咁但系其实我哋都一直加班去到午夜啊，先至系即系帮所有排队嘅居民都做落菜嘅工作。 嗯，寻日两个嘅站啦，或者中心啦，处理到几多嘅检查？ 寻日嗰度系大概7000左右，7000人。 即系话今日加多六个系嘛？定总共六个啊？ 今日加到六个， 哦、加到六个， 所以我预计可能系大概15000到18000左右啦，会可以做到。 呢、个量连埋仲有其他一啲嘅采样站啦，你估计应唔应付到而家屯门要检测嗰个嘅量咧？ 呢、這个我谂真系要今日观察先知啦，同埋我谂政府有更加多嘅数据咯啊。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今日一开始嘅排队情况。估計應該就冇昨日咁嚴重嘅，咁但係我覺得都係辛苦嘅啦，會。 嗯，尋日你話即係原本係早啲閂，但係見到咁多人都自己係自行加長呢個服務時間咁樣啊？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唔希望啲居民排咗咁耐隊，然後就要打退堂鼓啦。同埋即係畢竟都係大家都係擔心，或者可能係有呢個要求係需要做檢查，咁我哋都係即係能力範圍內盡量幫手咯。 嗯，你哋尋日中心最終開到幾點啊？檢測到幾點？ 最終開到12点。 咁係而家你哋仲有冇進一步？即係我覺得就12點之後都可能未必咁理想啦。但我想知喺容量上面，可唔可以進一步加人或者加時，令到嗰、那個檢測容量增加嘅咧？ 首先就我哋今日就由兩個變成6个啦。咁我哋採樣嘅姑娘亦都由12个變成今日嘅40个。 嗯，盡㗎啦，係咪盡㗎啦？有冇得再加其實？ 盡嘅意思其實就係有兩個考慮因素咯。第一就係喺屯門區，即係政府可以開放到而又係安全去做採樣嘅地點，我覺得就應該唔多噶啦。 嗯， 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就係即係本身我哋承辦商其實嗰個化驗所嗰個檢測嗰個容量都係有一個上限。咁其實琴日都接近去到我哋飽和狀態。咁今日我諗都係要再加班先至有可能即係承擔到即係呢啲呢個檢測嘅人數咯。咁政府可能係要考慮有即係睇下觀察今日嘅情況啦，有可能係要揾多啲承辦商啦，亦都有可能要真係嘗試揾多啲採樣嘅點咯。如果個情況都仲係排隊排得好耐嘅話， 如果即係開晏啲或者再早啲開又得唔得 咧？呢、這個都可以值得考慮嘅，因為畢竟你場地係有限制嘅話，咁你唯有從時間個方向發展咯。 而家可唔可以講下咧個檢測量？你話都去到好即係上限啦，去到盡啦。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啲人檢測完，但係等好耐都冇結果？過往有試過一段時間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嘛？你估計嚟緊會唔會喺屯門區出現咧？又 呢個可能性係有嘅。咁但係即係本身我哋都有既定嘅流程啦。咁所以即係你話要延遲好耐，我就覺得係應該就唔會發生嘅。咁但係可能延遲一兩個鐘啊，咁有呢個可能性。 但呢个都可能影响到嗰啲隐形传播继续喺社区嗰度出现。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喺几个钟之内就可以接受嘅。咁当然你延迟咗几日，咁呢个就绝对就系唔应该发生啦。 头先有听众打嚟，佢都系屯门居民嚟嘅。咁佢就讲到话，即系排咗成六个钟啦，去到11点先做到个检测啦。咁另外佢提出一个问题，就系佢想一次过预约晒咁多次做强检啊，6次咁样。但系根本上而家系咪冇得俾佢咁做嘅？以你所知， 冇噶。其实呢、这个预约系统就系净系系俾嗰啲长期啲嘅社区检测中心，即系例如兆麟社区中心就有呢个预约。咁当然都系爆晒棚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啲加開嘅臨時採樣站咧，其實我唔認為政府嗰個電腦系統係有可以即刻做到即係呢啲預約嘅服務咯。 各州係咪應該要加埋呢一個咧？咁你哋人手上面易啲安排咧又？ 呢個係值得去考慮，係。 整體所有睇到尋日嘅情況，覺得今日加咗站係咪？你話就再睇啦，即係睇下今日嘅情況係咪可以舒緩到啦？仲有冇啲咩改善空間咧？又？ 改善空間，即係其實我哋已經加咗三倍嘅人手啦，咁希望能夠做得最好啦。咁改善空間，我諗都係即係都係唯有再增加個時間啦，好似你建議啦，或者可能係增加呢個上限啦。咁亦都可能係即係有行動能力嘅居民可以考慮去即係鄰近嘅地區啦，例如元朗啊。咁其實嗰度都有好多採樣站可以去。 OK， 好啊，唔该晒焦燕桃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焦燕桃教授咧就系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嚟嘅，咁啊同我哋讲到，佢寻日喺屯门都有两个位咧系帮大家咧系做检测嘅，咁啊今日就去到六个中心都系关佢事啦，六个站都关佢事啊咁样嘅，咁佢就话再睇啦，今日成个情况系咪真系可以应付到屯门居民呢或者啲做嘢嘅人士咧，檢測嗰個嘅需求啦。咁頭先同大家講到，幼稚園、小學最遲星期五咧要停面授課嘅，特首就有啲考慮啦，包括就話太細個嘅學生咧入去檢測檢疫中心嗰度咧係唔理想嘅，咁等等有啲咁嘅考慮，所以就作出今次幼稚園、小學停課。不過中學方面咧就係仍然維持面授課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海欣，讲下今次停课呢个安排，你点睇咧？时机上面啱唔啱咧？ 但首先我想讲咧，作为我自己都系家长啦，同埋好多嘅家长同好多学生咧，都系极不愿意停课嘅。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咧系必要，同埋咧可以话其实冇得选择，因为点解咧？我哋个疫情而家系已经爆发咗第五波，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家长或者学生几唔愿意都好啦。而我哋一路以嚟十二歲以下咧，都係未接種疫苗，所以佢哋咧嗰個受影響嘅情況咧係最為關注。即係我哋作為家長啊、成年人，就係最希望保護呢一批未有疫苗保護嘅小朋友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時間咧，其實蕭樂文你係最清楚啦，你個節目都最清楚。其實喺1月3號嘅上晝咧，我都同樣係接受你哋嘅訪問。當其時咧，就係正正係新曆我哋嘅新年完之前，我就喺諗緊，喂1月3號開學噶咯。其實當其時點解冇？其實我唔係話讀嗰陣時要求停課，而係一啲嘅停課指引同準備。我哋應該要點樣去迎接呢一波嘅疫情？咁所以咧。其實極度失望嘅就係嗰日講完之後，一路都冇聽啦。咁就1月4號就已經有一個個案啦。其實大家睇翻，其實最早嗰個小朋友就係屯門安定村梁李秀如幼稚園咧，有個三歲嘅小朋友，佢亦都係要令到學校係停課三日嘅。咁其實嗰陣時咧，都仲未嚇，即政府都仲未去諗嗰個停課個指引，或者幾時嘅情況下去停課。點解我咁講呢？我諗大家仍然記得咧，喺1月5號咧就政府出嚟啦，就開記者會啦。咁特首就話。我哋要收緊社交距離，咁大家都問佢，咁學校點啊？冇打針小朋友點啊？大家都記得咧，佢話因為驚身心受到影響，所以冇停課打算。其實當其時點解政府唔係可以清晰講，如果個疫情去到咩地步，要做啲乜？去到咩情況要做啲乜？即係俾大家有心理準備，而係嗰一刻佢竟然係話因為身心驚受影響唔、okay. 會停課。嗱呢、這個好明顯係錯判形勢嘅當時。咁、所以你問我嗰個時間而家係冇得揀，係大家都要因為輸入咗個案，我哋全部都要受害，所有家長同埋小朋友都係。 不過你頭先都講到自己係家長啦，作為家長喺個準備上面，而家幼稚園、小學停課喺叫三日嘅準備夠唔夠咧？ 其實嗰個準備咧，最緊要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學校咧已經係經歷過兩年嘅，佢哋已經咧即係即時嚇，即係已經準備點樣網上授課啊，點樣做。如果你問我哋家長最難配合唔到咧，就係政府亦都冇配合，亦都冇或者冇帶頭做啦，就係一個家居在家工作。我諗過去一段時間咧，好多嘅家庭都受住外籍傭工，譬如入境都受影響啦。自己我哋好多都係雙職嘅父母，我哋好多嘅媽媽都可能都要翻工嘅。咁小朋友可能都要揾屋企人啦幫手去睇住。其實好多時咧就係學校停課或者面授課個堂係受影響嘅時候咧，過去兩年我哋都係有埋即係可能在家工作嘅，即係希望我哋家長都有個時間去調適去配合照顧在家嘅小朋友。尤其是而家講緊幼稚園同小學年紀比較低嘅，咁當然啦，我知道政府一定話學校嘅校舍開放啊，你可以翻嚟啊。我想試問啦，你又會唔會 停咗售貨，又驚嗰、那個不明源頭，而一搭車都可能擔心啊！話喺藥房接觸五分鐘都受影響，你會唔會冒險帶一個小朋友係冇打針坐車翻學校咧？其實我諗好多家長都係想保護翻佢屋企嘅，咁所以而家唯有我自己，又或者我知道有好多嘅家長其實都頭痛緊呢樣嘢嘅，即係屋企照顧小朋友。同埋另一點咧，就係、是、你頭先都特別提到啦，幼稚園同小學停止面授課程。我想問中學啦，中學即係又點咧？其實我哋喺呢個家長群組都講，我哋有部分嘅中學咧，其實因為都係恢復咗全日嘅課堂，咁佢哋嗰個中學生就係會有 lunch hour， 有午飯時間，佢哋會去食飯嘅。咁其實會唔會考慮，其實政府推出幼稚園同小學要停就面授課堂嘅時候，其實佢點解唔一併公布埋？譬如中學，我哋不如都系半日啦，即系尽量唔好有除低口罩嘅活动，包括我头先讲嘅食饭。咁我觉得咁先系会全面一啲咯。如果唔系咧，就我会做得做啲唔做啲，两头唔到，岸拖泥带水啊！你公布面授课堂，但我哋家长又好难配合到在家工作。你公布小学幼稚园，你又留咗个中学，咁呢个系好大问题。讲紧 不过政府就话有自理能力咧，中学生同埋佢哋可以打针，这个系咪可以有唔同嘅考虑咧？同小学嚟讲 其实中学来讲呢，如果你话 grade 12， 即是中一那班呢，其实都有部分都未打的、即是都我想政府的接种那个数字都知道的。咁同埋呢，我想大家之前一直都有睇新闻啦，我哋系伏必泰嗰时打呢，初步嗰时呢就的确真系有啲嘅小朋友啊，即系年轻人打完针呢系有个心肌炎嘅。咁所以我以我来讲，我知道即系其实都仲有部分嘅中学生未打。当然佢有自理嘅能力，但当佢去食个饭堂，出街食饭，食肆有咩人感染，我点知隔篱仲有冇空中服务员吓？冇、人预计过去望月楼都会食饭搞成咁嘅，感觉就算个小朋友打咗针都会感染嘅，系咪？咁呢个都系一个风险嚟嘅。其实最有效切断而家我哋喺面对紧嘅病毒，就系减少我哋社区里面嘅人流同物流。如果可以減少到小學生、中學生同埋一部分嘅家長咧，已經有一部大部分嘅人流可以減低。即係究竟你個抗疫個指標係乜嘢咧？除咗保護佢哋冇打針嘅朋友之外，小朋友之外，就係要減低個人流啊嘛。你個中學生亦都可以減低個人流，咁你嗰啲嘅公共交通工具，譬如朝頭早嘅巴士嘅人流線，亦都可以減低。咁所以呢一个唔系單單淨係打疫苗，要諗埋喺我哋社區裏面嘅人流點樣可以減低。咁而去減少個感染。 OK， 好啊。嗱，唔該曬你啊，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佢亦都作為一個家長啦，講到對於停課嘅安排，而家就話喺小學同埋幼稚園就係停免授課，佢覺得中學都應該做埋，尤其是可能要出去食午飯啦，喺餐廳都要有一個嘅人流嘅流動，可能會係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嘅。啱啱傾過就係陳海欣。另外咧，有聽眾打上嚟話阿美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我想講下咧，我係屯門居民嚟嘅。咁咧就我喺屯門住同埋做嘢啦。咁但係咧就而家你睇翻咧係政府嘅記錄咧，就話屯門人口咧成200,000嘅。咁琴日咧就加埋今日咧，先有8個檢測中心。咁呢8個檢測中心咧就係個集中地啦。咁呢班人咧就冇事咧都變有事嘅。可唔可以咧就喺個檢測完之後喺隔離咧就順便打埋針？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兩全其美啦。咁另外一樣嘢就話頭先我都聽見有街坊講咧，就等到11點。我琴日我真係冇心機去等。問題咧就係、 即係你都諗住去檢測嘅，但係真係見到太長龍定係點？ 係，冇錯。琴日都諗住去嘅，今日都係諗住去，但係我驚住咧，其實咧屯門嘅街坊咧主要就是偏老嘅。咁嗰啲老人家咧，即係你話8點鐘開咧，佢就6點鐘就去排隊。咁其實咧又係打消咗一個念頭。咁主要咧就話嗱，我講翻屯門碼頭區。咁其實屯門碼頭區咧，而家暫時得一個係社區中心。社區中心嗰度你見得幾啲人？屯門碼頭嗰度起碼成100,000人。咁你諗下，你計下條數啊！即係我想俾呢啲數據政府咧，就係話你想全民唔係全民啦，全個屯門嘅居民去檢測嘅話咧，一定咧就係每一個社區。即係每一個小區，起碼一個檢測站，同埋你人流唔夠太多。喂，你叫啲老人家70-80歲走去等幾個鐘，我未到嗰個年紀，但係我等唔到，點解咧？我腳唔得，腰骨唔得，你叫我點等4個鐘，企4個鐘咧？冇可能嘅。頭先有聽眾都話啦，佢同佢太太輪流咁樣去排隊，可行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咁值唔值得咁樣 即係老好辛苦咁去等去檢測。再者，昨晚咁夜嘅時間咧，日頭十幾個鐘頭已食好多嘢，飲好多嘢，檢測嗰、那個數據準唔準確咧？我每次去檢測咧，我都係朝頭早，即係旅遊罪啊，或者係撩鼻咧，都係朝頭早去，先至準確嘅。 Okay. 你似人哋夜晚放工去十點幾去，一日食幾多嘢？ 不過撩鼻嗰個嚟嘅，佢未必係呢口水啊嘛，應該。 我明白，我明白。而家係撩鼻，但我意思，我之前撩鼻或者撩口水咧，我都係朝頭早。 OK， 個數據準確啲咯，我覺得㗎嚇。 OK， 好啊，唔該曬阿美都講到佢係屯門居民啦，見到尋日都好多人去排呢個檢測站去做檢測，咁佢都覺得整體要應付如果咁多屯門區嘅人去做檢測咧，應該要加多啲嘅中心同埋分佈要考慮等等嘅。呢、這個阿美聽眾打上嚟嘅，仲有黃太早晨。 係啊，早晨。 係，請講。 是啊，因为呢其实早前你话嗰啲抗疫基金呢，其实我哋呢个行业都系一啲都受惠唔到囉。因为就我哋系呢个酒店嘅销售员嚟㗎。 销售员 酒店嘅呢嗰啲会籍嘅销售员。 OK， 是啦，因为其实呢好多嗰啲会籍都系外判俾一间公司啊或者边啲公司做㗎嘛。咁其实我哋都叫做飲食行業啦，呢啲亦都唔係必要品嚟噶嘛。咁啊，之前酒店嗰啲咧，又話有資助咧，就唔關我哋事噶啦，因為我哋唔係直屬呢個酒店啊嘛。 但你哋呢啲賣會籍啦，係咪叫做咁係點？譬如呢段時間少咗旅客啦，但係有嗰啲叫做即係宅度假 station 呢一啲，會唔會都係關你哋事？ 都唔關我哋事。 哦 ，OK。 我哋都系嗰个卡系我嚟飲食嘅啫，咁样咯，就唔系讲个 station 嘅。 咁你哋希望直接点样援助到你哋呢一批人咧？同埋呢段时间你哋系点样噶？完全冇嘢做定系有啲转咗行？ 唔系噶，因为早前咧都听到啲人话翻三日工啊、几日工啊嗰啲啦。咁其实我哋咧日日都翻工，但系而佢哋唔翻工就冇钱啫。我哋翻工都冇钱嘅，即系其实即系。仲傷過佢哋，應該咁講嚇，仲要勤力多幾倍嘅，係咪咁講啊？但未必有收穫嘅喎，因為都係做一個計一個嘅嘛。 OK， 好啊。 係我哋靠 commission 嘅，但係調翻轉頭就我都有問過我哋個區嘅啲區議員啦。咁又問過即係嗰個抗疫基金嗰咧，佢哋都話都冇嘅， okay. 都唔係嘅，即係全部都唔入嘅。 Okay, 好啊，唔该晒阿黄太，都系讲到饮食业啦，佢自己就话系同一啲即系酒店会籍有关嘅工作，都觉得抗疫基金咧系漏咗佢哋嘅咁样嘅情况。今日同大家讲咗好多有关于疫情嘅题目啦，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就算冇睇过《教父》呢本书，或者系三部曲电影，或者你都曾经听过呢句说话。教父是男人的圣经，这本书是智慧的结晶，有一切问题的答案。我既不是男人，当然都不是黑帮，但是我初次捧起这本比枕头还要厚的教父小说，就好像着了魔一样，日以继夜，一有时间就去读。它的好是我甚至连要不要在这里介绍给大家都犹豫了一阵，因为我怕自己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冇办法好好咁样表达教父到底有几咁值得去读。 教父系意大利裔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喺1945年出版嘅犯罪小说。佢唔系第一本以黑手党为题材嘅书，但佢却为后世嘅犯罪小说奠下咗真正教父式嘅基础，树立咗一块无可跨越嘅里程碑。小说讲述男主角麦可本来系一个正直优秀嘅青年。他虽然生于纽约黑手党的柯里昂家族，但却不愿意同流合污，反而弃暗从军。故事源于他的父亲，人称教父的维多，因为拒绝了一个犯罪集团的合作而遭行刑重伤。麦可为了拯救家族被灭门，只好假意同对方谈判，然后在席间刺杀对方。 之后麦可一个人去到西西里岛避风头。与此同时，纽约翻起了连场暗杀的腥风血雨，直至到教父相遇，他和纽约各个黑手党的家族讲和， 承諾放棄部分柯里昂家族的利益，換取各家族撤回對麥可的江湖追殺令。故事的後半部講述麥可回到紐約，被迫繼承父業，以權術和手段消滅了其餘四大家族的族長，成為了柯里昂家族新一代的教父。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教父》，作者馬里奧·普佐，由新宇出版社出版。